2019年9月21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清点补习班，我是英灵护法天天，大家今天过得好吗 ？Hello， 嗨，马克，哎呦，今天人多哦，吓到我哦，吓到哦，有点厉害。孔雀进来了，嗨 ，Hello Maki，Hello 葡萄柚，好的，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青年补习班。今天人很多，所以我想应该又有一些新朋友了吧，应该啦。好，先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吧。这个节目呢，在每天晚上的11点，接在青春点点点的后面呢，就是每天都会讨论关于青春点点点的各种事情，然后还有玩了一堆微博的活动。总共会有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护法补习班。护法补习班的话呢，会在这个时间讨论，无论是下午的哥妹有意思，或者是前一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或者是马克马爷最新动态，都会在这个时间点讨论。那也会加入一些我自己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会在这边聊一聊。那第二个单元呢？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全新登场，欧游阅读测验。是的，有鉴于上一次我们直接念书给大家听啊，然后念着念着啊，大家啊就睡着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啊，我们就用阅读测验的方式引导大家看书啊。那个马克，如果你在线上的话啊，我就是如此的用心帮大家复习那个欧游点点点啊。好哦，长发你不用担心只唱过一遍，因为我出题目都是我念过之后才会出题目，对，就是不用害怕，不用害怕。陈导露你在干嘛？他想要抓我的外套，白目。今天当背景音准备入睡，别这样，别这样，我会先念过，而且我只会念一小段而已，念一小段，然后马上就会出题目，所以大家可以体验看看，就是这样子的模式有没有办法进行，好不好？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好吧，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单元好了，护法补习班。刚刚那个青春点点其实也有讲到，就是今天的聚会嘛，就是。哦，马克、玛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出去玩了。今天有19个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呢，如果今天下午有就是收到通知，然后我真的有进来听那个直播的人的话，应该有感受到，就是我在下午的时候很现实的开了一个直播节目啊。然后我们在线上，就是跟很多很多人玩了青春冰果室。啊，蛮嗨的，蛮嗨的。好啦，今天的聚会其实真的蛮开心的啦，就是一起玩那个一个像有点像是角色扮演、实境扮演的一个桌游啦，对吧？不过我这边还是要抱怨一下，我对于我抽到的角色真的非常不满意，我不开心。喂，难得现在在一个只有我能讲话的平台，我要大声抱怨这件事情，我不开心。我真的要跟你们抱怨一下，你们知道我今天抽到什么角色吗？我玩的那个剧本是荆轲再次秦王，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扮演就是荆轲刺秦王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角色。然后呢，就是你就会有可以杀人的。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换那个人，就是当那个是等着被杀的，或者你也有等着继位的，反正就有各式各样的角色。你们知道我拿到什么角色吗？我拿到一个，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的角色，就是， 我不会爆雷啦，我只是要爆出那个，我只要说那个，我只要抱怨我今天的角色真的很讨厌。就我的角色，你知道我在我翻角色说明的时候，我翻到最后面，你知道角色说明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讲说，你这个角色也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必要的话，你可以就是直接跟人家讲你是什么，你是谁，然后说不定可以突破一些僵局。什么？什么意思？然后最后大家在那边杀人杀得很开心，我在那边干嘛？我只能补血，我还不能杀人，我只能补血，我真的是不快乐，我超级不快乐，我真的超级不快乐。然后重点是哦，我这个角色不重要，然后只能补血，那就算了。大家都会有剧本，大家的剧本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就是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事情。我的剧本有超过三分之二是看到幻觉。看到幻觉，真的是看到幻觉耶！全部三分之二满满的幻觉，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就在那边看到，我就想说奇怪了，我刚刚不是还在宫里面吗？然后我还就是什么什么看到谁在那边走过去，我一切都觉得好好的哦。结果后来从三分之二的地方开始，我看到了老鹰飞出去，然后还有黑猩猩在打树妖。然后看到一只白虎在那边跳来跳去，然后我还看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鲨鱼在那边游来游去，我真的是不快乐。我跟你，我真的不夸张，我的幻觉就是我看到那一堆东西飞来飞去的幻觉，足足有四面，四面哦，我有四面，四个整面都在看幻觉，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要理解我的角色都没办法，然后我要跟别人理清我也没办法，然后别人问我说你昨天晚上看到了什么，然后我就讲出一堆幻觉，大家只能困我啊，气死我了，超讨厌的，真的超讨厌的。然后那个什么，我还去问就是我们的就是带我们玩的那一个工作人，我还问他说你有没有建议我现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建议你去多拿一些药方吧，然后我就看一大堆药方，我就看一堆药单在那边配药，我真的不知道干嘛，大家在那边找凶手，我在那边配药，什么东西在干嘛，我真的是傻眼啊。然后到最后我就在那边一直解说啊，这个药加这个药啊，这个加这个可以干嘛，然后这个加这个可以干嘛，然后这个又加这个啊可以干嘛。奇怪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很烦，真的是不快乐啦。而且重点是最后我要把药补错人，我要把药补到凶手身上，搞什么，然后我自己还死掉。而且你们知道我怎么死的吗？讲到这里就更令人生气了，把我杀死的人，你自己承认哦，你自己承认，我真的是傻爆眼。波源，就你，他又没有杀别人，你知道吗？结果他填错格，然后杀我，把我杀死。你知道前一秒他跟我说什么吗？我们同盟，我们伙伴，跟你讲，我们要一起找那个凶手是谁，然后那个要团结一致。好啊，团结一致啊！结果嘞？他杀我，他就是你知道，我们要作战，然后上战场，然后我们现在人在敌营，然后他跑来跟我讲说：“天，等一下那个我 cover 你，等一下直接进攻，我们要找到杀手在哪里。”我说：“好。”我冲出去之后，他后面把我毙掉，一枪把我毙掉，我直接趴在地上。我被自己的队友打爆，对，我就是背后中枪，军人的耻辱，我真的傻爆眼，好不好？容我说一句，波太原，我真的是傻眼，你怎么会杀我？我那时候听到我被杀，我真的是傻眼，真的是，哎，我不会讲，我真的是不会讲，好不好？真的是，啊，好啦，然后那个什么，哎呦，波源直接，等一下，波源你在这边骂脏话。波源，你在这边骂脏话！我在乎的事情是，波源，为什么？等一下，各位，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 ：WAVE 直播这个地方，这个平台可以骂干， 但是不可以说，哎，不能说什么啊？我们上次说的那个禁语是什么啊？啊，蟹肉棒，对，蟹肉棒，不能骂干，可以说蟹肉棒。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也不知那个营运长，营运长，营运长，你营运长，那个有点问题啊。这个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可以骂干，但是不能说芥末，不能说蟹肉棒？为什么啊？这是 bug 吧？好啦，我有看到啦，你们没有一直重复我，我有看到想想来的商库。Hello， 想想，哇、哦，就是出现了非常厉害的角色。好，然后刚刚就是马克有说嘛，就是哇，女生好可爱哦，男生很糟糕哎。我只能说，那张照片应该没有我吧？啊、而且，我今天早上就是我们是准时到了乖宝宝，然后就拿起来拍照。然后我拍完照之后，我就稍微回头看了一下那张照片，丑到爆哎、欸！真的丑到爆哎、欸！我怎么那么丑啊？那张照片我真的很丑哎、欸！我现在有点想要去把它收回、欸，真的是有点糟糕，我真的不快乐。欢迎玛丽专属 No 石桥，爱乔哥。啊，好啦，怎么会这样啊？可恶，那张真的很丑哎、欸，真的不快乐、欸、奇怪了，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好啦，然后再來有什么哦？我真的是不得不嘴一下，我真的不得不嘴一件事情，嘴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好啦，不是，也不是要嘴什么事啊，就是不对，我就是要嘴一件事情。反反复复，我刚刚在干嘛？就是，唉，我想想看，我觉得我要用什么语气？先让我喝一口水，我来冷静一下，先让我冷静一下。波源，你在凶什么凶？各位，既然波源都凶我了，我就再说最后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可以退费退50块，结果咧，你们知道波源做了什么事吗？他不退我，我少拿50块，他没退我钱，他退了所有人的钱，然后没有退我，我还帮他整队，我还帮大家让大家排好一整排，然后他不给我钱，他还我，他真的是50块、欸，50块、欸，50块也要拿，我真的是这个群组是不是可以封锁人？我看一下，对我真的觉得今天波源一整天就针对我，就是玩杀手，不是玩杀手，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在那边弄我，背后开枪，然后偷杀我。然后呢，结束之后，他还要我去帮忙打卡，然后可以省钱。他要我帮他打卡，然后省钱。结果他不给我钱，我不快乐。好啦，博远就自己看着办，好，自己看着办啊。我当然在家，我怎么可能让你来我家？你疯了吗？我才不要嘞！波太雷，好啦，我真的要嘴的事情是哦，就是我刚刚有看到有，就是一样有点友，我不知道点友有没有来我这边啦，就是 whatever， 就是老问题啦，就是在问说，哎、欸，怎样才能跟点友出去玩？我也想要跟点友出去玩，就我们讲过蛮多次的，我真的也是，真的是，好，我在那边讲最后一次， 要出去玩，你基本上呢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你可以去 PTT 上面的青春点点点的版，我们在上面会 po。更正，波源在上面会 po。第二个是 YouTube 的马克信箱的下面，波源也会 po。播屁啊，也会播。第三个，我在这里也会揪。然后呢，我觉得呢，至少呢，你先好好的看过之后，你再来说有没有。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不要就是翻一翻，然后就直接说，哎，没有啊，没有啊，就是理直气壮的。其实你会让办活动的人们其实会有点灰心，就是明明大家已经试着不要让大家觉得说是一个小圈圈了，已经尽量有活动会试出了，但是，却还是有人会让人会说出让我们觉得你是不是误会，好像我们在玩一个小圈圈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的开心，真的是这样子。好啦，然后包含庆典补习班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补习班里面我会在这边揪团，就是因为我当时在这边揪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尴尬于就是。大家一直觉得好，就是想要加入健忘村，然后出去玩，对吧？所以我才改成用补习班的名义，就是揪大家出去玩。就是我想要让大家觉得说，补习班这个地方它是也可以出去玩的，然后也是跟连友出去玩，不要那么执着于健忘村这三个字。对，它其实真的就是。他不是官方的粉丝团，好不好？就是，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那么的执着。然后，如果到现在还是有人问要怎么进入健忘村的话，那我只能说，先出来玩吧，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先出来玩啊、那个先出来玩，先出来玩再说啊、再说。然后我们最近一次活动，对，我们又要办活动了，我们下礼拜要去唱歌，9月28号，我们来唱歌啊。然后，对，就是这样子。然后麻烦那个啊，没有麻烦，就这样子。9月28号目前是规划是下午或晚上吧，反正我是希望9点之前结束啦，因为9点之后我要回来就是准备直播嘛，所以就这样子。小小猫今天跟他妈妈说，今天刺客大杀四方。我妈说，一定是因为你是边缘的美人鱼，所以没人怀疑你。哎呦，哎、欸，你妈妈真的是一语成谶哎，不错哎，蛮酷的。好，哦，千峰直接帮我打了一波公告回答。928天天那天不是要买票啊？对啊，早上买票啊，然后下午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 CJ Shen， 你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啊？有那个什么龟蛋卡？我一直忘记耶，好乐迪那个卡叫什么卡、啊？反正我们再聊一下，然后我再确定一下到底准确的时间跟地点是什么。因为我本来是打算6点去啦。啊，对了，威力卡啦哦，威力卡哦，我一直忘记什么龟蛋卡，真的很烦。不是好乐卡，是威力卡。附带一提，你们知道好乐迪有一现在没有了，但是很久很久以前，好乐迪有一种汤叫做好乐汤，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他的菜单里面哦，他的菜单里面有一个汤很神秘，叫好乐汤，就是好乐迪的那个好乐汤，你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我在高中的时候还有，可是现在没有了，就是很好很快乐的汤，现在已经没有，现在你要找没有，但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现在没有啦，现在没有， 你知道好乐汤是什么吗？好乐汤很神秘哦，它是啊，里面没有任何料的味噌汤。真的超过分！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傻眼，你知道吗？我想说，我还跟我高中同学在那边说：“哎、欸，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好乐汤，酷爆了！点一下，好乐汤。”然后店员进来，好乐汤来了、哦，一碗就是那个你去牛排店可以喝到免费玉米浓汤的那种碗，好乐汤，你知道那碗多少吗？100块。100块买一碗没有任何料的味噌汤，这是我这是连葱跟海带都没有，对，它里面只有味噌，只有味噌，100块好乐汤，哦哦，哎呦，要羞哦，要兴哦，凯子汤，对，就是在那个到处都还可以骗人的时代，好乐汤酷爆了，对，好乐汤，讲到好乐，讲到这件事情，好啦。反正我会开表单放在我的 IG 上面，然后大家可以去填表单，就是欢迎大家来参加。不过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其实有一点就是害怕我就是补习班的群组变群，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想加人。我点了他们好乐，哎，对啊。不知道，我今天突然有点焦虑，我很怕人太多，然后到时候我们补习班的群组的人就是直接一个爆炸，我会有点困扰，所以我现在有点就是人多多焦虑症。唱歌场主要给青年补习班唱歌，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希望是，就是，简单的说，我不喜欢，我不希望的事情是。这样讲也不太对耶。好，我不会讲，反正就我觉得简单的说，就是我没有打算让我的群组很多人，对，就是我会觉得，好，就是团体动力里面有一个论述是，一个团队最理想的人数是9个人，只要超过9人以上的话，就一定会再分裂成小团体。绝对，绝对，就是大家自己回想一下，就是你生活之中应该不会有超过9人以上的团体是你们会很频繁的出去玩。如果说真的有超过9人以上的团队的话，那一定会分裂成两个以上的小团队。对，所以就是我一直都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不希望人很多。对，然后我觉得就目前的青年补习班的群组，我觉得就是已经就是你知道差不多了，真的是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我对于青年补习班的群组家人这件事情，我想要先缓一缓。对，因为我现在目前办2次，然后这一次第3次活动，对不对？然后我这次办第3次活动加进来的话，这个群组里面就开始发生一件事情了，就是这个群组里面会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没有参加当次的活动，但是会收到很多很多的讯息的。对，然后，就是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会觉得很奇怪，他没有不好，但是他会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对，天天九五海。木木说什么啊？大家想要出门自己规划一下，其实不难救不到人，真的啊，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真的不用执着于加入什么群组啊，真的是不用执着于加入什么群组，好不好 ？KK 说2次都没跟到，你2次都没跟到的话，如果你是有空的，然后你那个时间是有空，然后你是不知道有活动而没跟到的话，那就代表说你不是我的听众啊！而且 KK 你在装什么可怜啊？里面就有健忘村，真的是很奇怪。乐屋哦，乐屋你不怕，你有一个专场好不好？你有一个京都专场， 京都那一场只有你而已。OK， 对，像这种专场只有一个人的，我就觉得说，哎、欸，一个人这样加到群组里面，我就会比较觉得啊有安全感啊有安全感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好啊，天哪、啊，长篇大论，我的妈呀！好啦，我觉得对于那种群组加来加去啊，然后活动参加来参加去啊。我觉得哦，那个我不会再多说了，好不好？就是反正最后我就会行使，就是我办活动的时候的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率的独裁制度，就是我跟你讲。健忘村我没办法管，所以我不会怎样。然后其他的点友怎么弄，其实我也不会怎样。但是呢，我自己揪的团，我爱从今以后，我就会自己决定我要揪谁。就是我觉得哦，大家报名哦，哇，然后哇，人突然爆炸多了，然后就哦，人很多哎，怎么办？那好，那波源不要来。没有啦，我是，我刚刚本来说我是开玩笑，但是好像没有人，我也没有那么开玩笑。反正不会，我叫你走，你还是会走嘛，对不对？唯一尴尬，你应该算补习班学生吧？不会，当然是啊，就是没有。我对于补习班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干嘛就好了。就是你，如果你不是补习班的人的话，我会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出去的时候，其他补习班的人不认识你，因为他平常没有在跟你在这边互动，然后就有一点硬要的感觉。我会觉得这样子大家会蛮尴尬的，因为就目前为止，补习班出去聚这两次的状态都很不错，都是出去之后，然后大家说：“欸，我是谁谁。”大家就：“哦，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就是都会蛮那个的，蛮有共鸣感的，对啊。可是我很害怕到有一天，就突然有一个人冒出来说：“我是某某某。”然后他就：“哦，嗨。”哇，真的是，我就会觉得，怪怪的，对不对？所以，好啦，就是我的群组就是我独裁，对，所以你要问说近青年补习班的群组有没有什么标准？没有，就是我就是标准。所以你不用跟我讨论说这个标准公不公平，因为这是我的标，这是我的群组，所以我自己拿捏。边缘人就不能参加了。我觉得这不是边不边缘人的问题啊，就是反正我的活动呢，你只要有听我节目的人的话，你就会 get 到；然后你没有听我节目的人，你就不会 get 到。然后就不要再去透过别人去听说我有办活动之后，然后跳过听我的节目，直接跟我讲说，就直接想办法要报名。我会觉得这样子有点可惜，因为这就失去我原本办活动的意义。我的意义就是希望就是补习班的人可以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啊，好啦，我觉得越讲越恐怖，我觉得我应该要停在这边了。哦，附带一题。有些人会觉得说，欸，我们九月活动，我们四月就在揪，那怎么看得到啊？或者说，欸，你们九月活动啊，五月就揪了啊，我都不知道啊。那，我最后再说这个就好了，就是，第一个活动是需要预约的，就是像我们今天去的那东西，它是。一路客满的，然后波源很努力的看了好很后面的行事历才报到这个时间点。对，然后第二个是像我今天本来要揪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我想要去看哈利波特的音乐会。对，然后你们知道哈利波特音乐会什么时候吗？12月8号。难道你要我11月再揪吗？那就没票了，因为现在就没票了。对啊，所以。我觉得 就是不要去抱怨说啊，你那么久以后的活动，我现在怎么知道有没有空？那我就会告诉你说，那这个活动就是不适合你。我就是这么变，我就这么狠的一个人。就是我自己以前带学生的时候，或者我以前在带就是干部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他们就说，这么久的时间我还不知道怎么，我还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去耶。然后我就会直接告诉他说，哦，那你就不要去啊。就是世界不是因为你的行事力而旋转嘛？那别人有别人的规则，你要参加他的活动，那你就必须要遵守他的游戏规则。然后你不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你又想要插队，然后你又抱怨说那个时程不符合使用习惯。那我就很想告诉你说，你的使用习惯是你个人的使用习惯，不是大家的使用习惯。而且我办活动，我没必要配合你的使用习惯啊。那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办活动是不符合你的习惯的，所以结论你不要参加我的活动就好了。对，然后你们知道，就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有朋友的。就是我目前为止办活动，就是我在青春点点办活动。不管是在健忘村或者在青年补习班，我目前为止办活动都还是处于那种开心没有任何人惹到我的状态下在办的活动。可是回过头回到我自己以前，就是在跟社团也好公司也好在办活动在签约什么都好，就是我是咬得很硬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主揪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东西，就是他没办法赚钱，然后他又要耗很多时间，他弄不好还要被骂，然后他弄得好，他得到的就是大家谢谢，对吧？而且说，就是听到大家谢谢很开心，但是这是你知道，套一句现实一点的，谢谢又不能换钱，他就是一个谢谢啊，对吧？然后台湾人又很喜欢说谢谢，所以谢谢在台湾其实不是那么值钱，对啊，所以大家真的是体谅一下主揪啦，体谅一下主揪啦。对，主教是真的是很辛苦啊，很辛苦。对啊，不过呢，虽然做主教没有收钱，然后很辛苦，然后会被骂，但是主教如果该退给别人的钱没有退，那真的是主教自己的问题啊，我能说什么？快乐快乐，最后还是要表一下。我快乐啊！好啦，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了。今天拉赛拉太多了，天哪！今天的护法补习班真的是话题一个严肃啊！哎呀，好啦，我们来进行欧游阅读测验吧。来，欧游的测验说一下游戏规则。待会我会阅读欧游点点点，然后每一个段落呢，我就会每到一个段落我就会出题。好，我不会整练完一大趴才出题，我会一段落就出题。然后呢，只要答对的你就可以得一分。然后每周的各个赛事的加分都会加总出一位周冠军，这位周冠军呢就可以得到我为你准备的礼物。说到礼物呢，那个第一周的冠军 Ruby 今天已经领到他的礼物了。然后第二周的冠军，昵称还在想，就是我要用记的啊，我要用记的啊，就是这样子。哦 ，Wave 今天又有更新啦。OK， 好的，大家记得更新啊、大家记得更新。营运长，我有提醒大家要更新，哦，就是，啊，来吧，我们开始吧。我们上次把马克的缘起念完了嘛，那我们要进入的是玛丽的篇章，玛丽的标题是“事情是这样的”。2014年，有部电影叫《白日梦冒险王》。犹记得当时这部电影上映后没多久，有天马克抵达电台时，兴冲冲地坐到我身边，并捉住我的右手臂，眼神看起来不太一样，贼贼的，有种藏不住的兴奋啊。通常这种情况，可能是他在来电台的途中看到一个巨乳美女，或者是一个长腿美女、气质美女、大膝盖美女、翘臀美女， 反正大多不会是我有共鸣的事，所以当时的我不以为意，冷冷的准备听他这次又要说什么无聊的新鲜事。但出乎意料之外，他压低音量，却压不住脆弱的说：“吴玛丽，我们去冰岛吧。”我哈了一声，不太确定耳朵所听到的，也直到这时才转头正眼看向他。好啦，出题咯。第一题，请问故事的起因是什么电影？等一下 ，Marky， 这是什么猜题？Marky 直接抢分欸，哇，这个暴力 ，Marky 直接暴力耶、欸！好，恭喜 Marky 得一分，《白日梦冒险王》，这是什么暴力抢分？这很夸张欸！好，继续哦。第二题，请问？马克兴冲冲的抓住玛丽的哪里？请作答。领导嘞，在乱猜啊！手不够精准，手臂不精准。恭喜白椰菜，右手臂。恭喜白椰菜得一分，右手臂是右手臂啊、嗯。好，我们继续喽。哎、欸，这样读书好像就比较开心了，对不对？很好，我觉得不错。继续啊马克开始与我分享这个振奋人心的资讯。简而言之，就是个旅游网站特地因应《白日梦冒险王》而生的套装旅程，冰岛与洛杉矶12天，机票加住宿只要30,000元左右，一个看起来像骗局的价钱。我甚至没听过这个旅游网站的名字。马克滔滔不绝地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回想起来，也许当时我只是盯着他的牙龈发愣而已，所以只来得及抓住最后的肯定句：吴玛丽，只要30,000，你就可以去冰岛了。素来容易被特价、限量这类陷阱字眼蒙蔽的我，就这样被说服了。再加上马克拿了一台计算机，在我面前飞快的哒哒哒的按着，最后出来的数字实在太吸引人了。我压根忘记3分钟前还在怀疑这个旅游网站是诈骗集团，嘴角不自觉笑了起来。请问，《白日梦冒险王》行程机加酒大约多少钱？恭喜虾米！不是你们在我出题之前答那个不算啦，出题之后答的我才会算分啦。恭喜虾米得分，33456788。啊，虾米得一分。好，继续喽。请问？玛丽盯着马克的哪里发愣？请作答。恭喜 Ruby 牙龈 ，Marky 什么是牙医？牙医是什么？牙医？牙医是宝宝在学吗？来，宝贝，学牙，说牙龈，牙医。自己很乐，我自己被自己逗乐了，我快乐啊，我快乐啊！哎、欸，是谁答对啊？哦 ，Ruby，OK，OK，、okay, okay, 恭喜 Ruby！ 哦，笑死，我笑爆，啊、快乐快乐，好，继续喽。嗯，好，所以这本书原本是该分享冰岛的极光。洛杉矶的生活，但如果人生都可以照想象清单走的话，我现在应该是选美小姐冠军兼2个孩子的妈，然后职业是贵妇。 仔细确认过机票的详细内容，发现便宜是必须付出代价的。而且回到现实面，我跟马克每天在电台都有 live 节目，也让人不禁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可以请长假。一连串的问题袭来，这场白日梦冒险王的旅程渐渐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白日梦，最终只能放弃。梦幻的白日梦没了，可是冒险的火还藏在心底，尚未被扑灭。要知道，欲望之火一旦被撩拨起来，结束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任务。请问，如果照着想象清单走，玛丽现在的职业会是什么？请作答。欲望之火，恭喜魏玲玲二世。不是，欲望之火是三小。那个，你的职业是什么？我的职业是，不要跟你讲，我的职业是欲望之火。我今天也笑死。魏玲玲二世是伟伟对不对？好，应该是吧，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应该是伟伟，伟伟得一分。继续，哦，这边只有一题而已，不好意思哦，这边只有一题，我继续了。某天，青春点点点结束后的深夜。我们在电脑前开始环游全世界，盘算着其他可行的地点。英国伦敦，马克都去过三次了，而且是跟不同的女朋友。美国纽约，马克都去过两次了，而且是跟同一个女朋友。马尔蒂夫，这个即将在未来消失的岛屿，新婚伴侣的性爱天堂，但我们又不是情侣。夏威夷，我们两个人，一个不会游泳，一个不晒太阳，为什么挑好阿姨？法国巴黎，马克问说：“你对巴黎有梦想吗？”“没有。”当这些热门景点都被打枪之后，我们开始暴走，想到什么搜什么。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冲绳、新疆、蒙古、杭州、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再说一次：巴西、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冲绳、新疆、蒙古、杭州、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再说第三次，好啦，没有啦，继续。全世界都被我们在网路上走了一遭。来咯，出题了。我刚念两次那个，我不会出。请问马克曾经跟不同的女朋友去过哪里？请作答。CJ 炫被弄到。恭喜想悠游海里的兔子。哎、欸，不对，不对，是虾米，是虾米。我看一下。先打英国伦敦的是虾米，对，是虾米。恭喜虾米，答案就是英国伦敦。虾米得一分，哎呦，虾米得两分了，没有在开玩笑，好不好？厉害厉害。请问马克去过几次美国纽约？请作答。你们在乱猜乱打，恭喜伟伟，没错，两次，恭喜伟伟。哎，今天怎样？虾米跟伟伟之间的战斗是不是？伟伟今天得第二分了。好，看一下还有没有题目。哦，有，还有。好，继续喽。几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开始恍神。大脑像是处在洗衣机中的翻搅状态，想起上次在广播节目中访问一位来宾，他说过去了印度之后，整个人都改变了，非常之神。还有摩洛哥，我虽不知道在哪，但 最近美发界非常流行摩洛哥发油，搞得我很想买一罐来试试啊。对了，摩洛哥是不是靠近撒哈拉沙漠啊？撒哈拉是三毛的梦呢，我想起了三毛那一个神秘的中邪录音机。我们两个的对话慢慢减少，像一对要分手却说不出口的情侣，说不出我们放弃吧这样的话。因为一旦说出口，刚刚那些瞬间复苏，不对，因为一旦说出口，刚刚那些付出，瞬间将变得毫无意义，也证明了我一辈子都终究是个裹足不前的白日梦者，如同我那些失败的减肥梦、博远、慢跑梦、恋爱梦。请问，玛丽用什么机器形容她的恍神状态？摩洛哥发油。洗衣机打成新衣，中邪录音机啊！恭喜 Maki 洗衣机，我快笑死 ！Maki 得一分，哎呦 ，Maki 竟然得第二分嘞，不错哦，状况很好哦，大家。请问撒哈拉是谁的梦？请作答。撒哈拉是谁的梦？恭喜悠游海里的想悠游海里的兔子得一分。哎呦，兔子今天得第一分，没败没败，三毛啊，三毛，三毛，三毛。三炮是什么？哦，那要久啦，那要久。哎、欸，你今天几炮？三炮，居然在这边开黄腔。那营运长，我们说的是那个炮兵突击，就这样啊。好，继续。我用一双死鱼眼盯着电脑荧幕发呆。这时，旅游网站里随机的浮出一张照片，是个宁静的小镇，坐落在湖边，趁着蓝天白云，藏在山中，与世无争。照片的右下角小小的标记着 Hestat。去过的布洛克说，那是人间的仙境，是世界遗产。于是目的地就这样出现了。我们决定以 Hestat 为主轴，绕出这趟中欧之旅。以前在电影中看过，主人翁闭着眼睛射支飞镖到地图上，射到哪就去哪的疯狂举动，夸胡。哎，为什么他们老是不会射中海上？为什么老是不会射中海中央啊？而这次光视频照片就决定出发，疯狂程度对我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我从未飞离亚洲过，但无论如何，这次我去定了。注一，青春点点点为飞碟电台广播节目，因为十分幽默而风靡全台湾。请问Hestat 被标记在照片的哪里？请作答。右下角，右下角，鹿皮，什么是右下角啦？哦。 恭喜乐屋，恭喜乐屋，笑死！乐屋得分，哎呦，乐屋这礼拜第一次得分哦，没卖呢，大家都很棒哦，都有进步哦，好哎，真不错哎，优秀、哦。好啦，不知不觉的，我们今天出完十题了。我们今天很快速的念完了玛丽的部分，是不是这样子读书比较开心呢？我觉得这样子状况很不错哦，蛮好的。看来我们的欧游阅读测验这个节目是可以保留的，没有什么问题。对啊，没啦。哎，我跟你们讲哦，你们觉得很快对不对？你们知道我今天念几页吗？一二三四五，五页。上次马克一二三四五，五页，他的分量跟上次的马克是一模一样的，好不好？所以你看，上次马克 念马克的时候，你们快睡着；这一次念玛丽的，你们糗还嗨，哎呀，哎，哎妈呀，哎呀，雷黑冰豆啊，雷黑冰啊，话等多时咯，你中意是乜嘢啊？啊，我中意是宫保鸡咯。啊，含水鸡咯，啊，就是这样子啦，蛮好的，蛮好的啊，蛮好的，我觉得这样蛮不错的啊，大家觉得很快对不对？我也觉得蛮快的，这样子玩比较开心啦。你们就是如果我刚刚那一段是只用念的话，你们应该就是会完全的，就是完全的想睡觉，求翻译。现在是什么单元？现在没有什么单元，现在结束了。啊，天哪、啊！好啦，11:58，刚刚好哦。天哪、啊，我节目节奏真的越抓越棒了，真的是，我真是越来越欧森了，我是欧森大师。来吧，晚安曲，我准备一下。晚安曲，听完大家乖乖的睡觉哦。然后明天有要一起去那个抄写实战的补习班的同学，麻烦大家要记得准时啊，准时。好啦，晚安曲，青春点点点送给大家。青春疯狂的晚上，收音频道还是转到老地方，温馨又动感熟悉的开场，皮灵魂的大家诡异的天堂，准备屁孩打电话，一秒就被挂，随便简称抱着你被叫母妈，今天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叫母空谈又一场，教主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铃还扯吧。我已经连续三天都出错了，怎么这样子？比车铃还扯吧，我们都爱他。还记得青春疯狂的晚上，收音频道还是转到老地方。温馨又动感熟悉的开场，皮灵魂的大家诡异的天堂，准备屁孩打电话，一秒就被挂，随便简称抱着你被叫母妈，今天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 脚木风弹又一场，脚趾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林还车吧，我们都爱它。青点确实不能忘，快写信到马克信箱，银铃准备好了吗，信封里面钞票又来一张，脚木红毯又一场，脚足准备要发财啦，青春点点点这地方比车铃还车吧，我们都爱他。 谢谢大家，我已经连续三天晚安曲都中间弹错，难过，怎么那么老塞啊。